两岸关系暗潮汹涌，经济前景混沌未明，岛内政治蓝绿对立，困局之中，台湾何去何从？ 凤凰 U Radio 重磅出击，为您呈现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特别企划，专访台湾政坛蓝绿重量级人物。 姜炳坤、 谢长廷、 吕秀莲、 钱富、 连胜文、 蒋孝严、 郁慕明、 蔡正元、 林佳龙、 林胜芬、 郭台铭， 全方位把脉台湾，为失落的一代找方向， 为台湾的未来寻出路。 7月1号至7月11号，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首播，晚上7点重播。 锁定凤凰 U Radio， 与你共同关注 台湾下一步。 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阿沈。 在这两天的这个人大开始放上女神了之后啊，说是招生网站一度瘫痪，这个妹子实在是太漂亮。在更有好事者就进一步发现啊，说这个 IP 的访问地址主要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清华啊。 真的假的 啊？这个各个学校在高考结束之后啊，纷纷更新自己的招生网站，有的主打这个传统的美女路线，比如说人大这样的哈，推出了一位， 不是传统吧，是今年才开始的吧。 我说美女路线这个套路啊，是大家可以想得到的，对不对？那还有更厉害的，开始有比较新奇的啊，这个打美男路线的。 美男路线， 美男路线，比如说这个北外，我看到就是放了有这个一个小哥的一张照片，还有福建师范大学还放了一组男生的一个照片，哎，好像应该是看上去是体育系的同学，好像都这个块儿比较大的， 差异化路线， 这比较厉害。 我也有看到一个深圳大学，就是空调路线，就是厕所有空调，食堂有空调， 厕所也有空调， 宿舍有空调，教室也有空调。 对，这个看起来今年天气夏天的比较热哈，这个空调路线应该是今年新的一个招数。这一个经典的对话说，这个有两间大学哈，在互相的对话，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中山大学啊，是广东的，另外一个是深圳大学。中山大学说我是全省最好的大学，深大说我有空调。华师说我是211高校，说深大说我有空调。这个华工说我是985高校，沈大说我有空调。济南大学说我是直属部级，沈大说我有空调。广外说我美女多，沈大说我有空调。 这个太厉害了， 一部空调走天下。 哎，你不过也确实哈，你说现在天气这么热，今天刚才报天气预报，北京的最高温度今天有36度，上海38度，广州32度，你想这么高温，尤其是到了这个要是期末考试阶段，所有人都要拼命的往图书馆，往这个教学楼里面去抢座位自习的时候，哇，那真是苦不堪言。我都想起来我大三大四那两年，就是最后要写论文呢，要这个各科的备考，你就每天6点钟得起床，在那个仅有的一栋教学楼里面去给他抢座位，哇，那个惨烈的景象，真是不想以后的学弟学妹还为了抢座位这个事儿给伤这么多脑筋，真的是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精力。 谈到那个空调呢，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些内地的电影，都是描述内地的大学的，那大部分的画面来说的那些学生也是很热，在滴那个汗，是不是大部分 在滴那个汗，在 滴汗， 滴汗，对， 我也滴了一滴汗。 在内地来说，是不是大学的空调是不是很少有的？我想知道这个。 很少有啊， 很少有。 我上学那个年代，2007年毕业的本科，然后反正我武大只有一栋教学楼是每个教室都有空调的，宿舍里面，因为我们又是住在一楼，你又担心会有这个 偷窃，你知道吗？会担心小偷，还真的是发生过的，就半夜翻墙 把空调偷走了。 没有空调，就翻墙从那个窗户那儿翻进来偷东西。然后我们要防盗贼，你就得把窗户啊，你想三十几度高温，全部的密封的，就整个一个宿舍五部电扇一起转。 为什么是密封？不是有窗口的吗？ 就是怕有贼进来嘛，门也关，窗也关，空调又没有， 防火防盗防师兄。 然后那个毛巾就是 那个关门到底是防谁？ 然后那个毛巾你就是一整晚放在旁边，一天要洗多少个澡这已经算不清了。总之你又不知道四年怎么下来的，但是也下来了嘛，也没事儿。 所以说这个好的大学一定要有空调。 哎，就是香港看到那些学校，我就很羡慕他们，你知道吗？一来，我说 香港的大学的空调是因为空调可能温度太低了， 对， 对 啊、然后又觉得哎，这个这儿的人也太浪费了。 对你到你的图书馆呢去看五分钟书，你也觉得比较冷一点。 对，但是确实你说条件好了之后，大家见面之后不会说哎，你准备明天几点钟去占位子啊？你就正正经经的学习嘛，你就不用操那么多本来不应该你操的心。而且现在学校不说没钱，你说你有这么多资金去盖房子，你还不如把现在有的房子把它给条件好弄好了，大家安心的在里面待着。 所以说对于可能现在大家来这个报考一所学校的这个考虑啊，当然了，这个学校的本身的这个所谓牌子好不好啊，或者说这个质量啊，就业之外呢，这个学校的舒适程度哈，还是非常需要考虑到这个你的招生的这个考量当中呢。因为现在很多哈都是家长陪着去上学，对 不 对？ 听说有家长听说这个学校里面没有空调，说我出钱 啊，对， 整栋宿舍给包了装空调。 你这个这么说的话，其实空调一部空调2000块钱。对不对？2000块钱可能这个小马力的这个空调，2000块钱肯定 要是团购的话 肯定够了。对，团购的话可能1000多块钱。对于这个现在空调并不是一个特别昂贵的东西哈。那你说要是有的，我真的完全可以相信有的家长会一拍胸脯说，那我就 所以大学就不用自己装了。对， 那我觉得以后可以有这个模式了。你这个如果说有家长认捐的话，我觉得你愿意出钱的话，你何乐而不为呢？对于学校来说并没有什么。 但是有人就说，你看我们当年没空调，不是也艰苦分得过来吗？现在小孩太娇惯，你给让他们吃吃苦，你怎么驳斥他们呢？ 那这个当年这个吃苦，这是因为没有办法，这个不是说必须要吃苦才能够读下大学， 就是啊、 对不对？ 这个吃野菜呢，挖那个野菜根呢， 对，还有别的吃的苦，现在想吃还吃不到呢，是不是？就比如说这个以前大学里不准谈恋爱，那现在你看这个校招生的网站都已经把这个女生挂出来了，你说这个跟以前的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呢？ 确实，该吃的苦就吃，不该吃的苦能避免的尽量。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得节省点体力。 就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高考结束了之后哈，是应该学校里都会发那厚厚的一大本哈，我印象有挺深的，跟字典一样的，跟招生宣传手册，基本上全中国你可以想得到的大学和他的所有的专业都在这一本厚厚的书里面，这真是不亚于天书啊！这个不管是对于学生还是家长来说哈，因为你就这么想吧，我要在这里面翻，好，翻到一个，然后我就要决定我接下来四年啊要在一个。不管是城市啊大学啊或者说是接下来要走的这条路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关键是对于很多中国的高中生来说，在此之前他没有这样的根本想都没有想过。因此这两天我注意到北京好有一个这个专业叫做这个女的这个入殓师。女的入殓师、 哦、真的有这个专业了。 女的入殓师就是八宝山火葬场嘛。 嗯。 八宝山火葬场呢，以前的这个给遗体化妆的师傅呢都是男性的。那因为这两年呢，可能这个很多女性死者的这个家属哈，有这个要求，希望有女性来给这个做入殓师。那么呢，就催生了这个专业。然后就记者去采访啊，说你们这几位这个姑娘哈是怎么样想到做这个行业的呢？其中有一位就这样回答，他说我当时就是翻这个高考招生志愿这个名册的时候，这个专业一下子就进入了闯入了我的眼帘哈、啊， 一下子 我不知道 这位同学身体抖到 了光，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那种感觉哈、啊。然后另外一位呢，另外一位他说他选择专业的时候，这个思路也很简单，哎，他说这个冷门，我们这个毕业了以后就是全北京第一届。 是吧？ 一定不愁找不到工作，每天都有人死吧。 嗯， 所以说我每天肯定有活干，对吧？北京每天说自然死亡的人有600多个。 嗯 啊，这个所以说这一定是一份好找工作的这个职业。哎，我觉得这个思路也不错哈。所以你以后在翻目录的时候，你专门挑那些冷门的专业去报， 抓阄，不用这个深思熟虑。也确实，你深思熟虑呢，老天不一定会成全你。 嗯，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啊。 当时我翻遍我们那个我看中的那所学校的招生目录， 嗯，然后没考上， 然后考上了，结果我跟我妈说，我千万不要去这个专业，我说听都没听过什么宗教学，学什么玩意儿，结果就被上帝听见了，你不去，好，就让你去，结果好像我是那年全省就俩吧，然后就进了那个专业，一进去，我的妈呀，但是学着学着，你看就成现在这副样子，所以很多时候，你说这个人生啊，真的是规划不来，就经常 计划赶不上变化， 赶不上变化，你就不知道你下一步会被上帝派遣到什么地方。 嗯， 大家听天由命。所以呢，现在看到人大女神，大家也千万别高兴太早。 嗯， 你看得到，可能 你看到的这个女神基本上都是名花有主的， 你遇不着，这个可能也求不着。 嗯， 大家还是， 而且我看了她的很多照片，是拍的毕业照，所以估计你们要是真的冲着这位女神进学校的话，她已经毕业了。 嗯。 哦，他不光是一个模特，他是一个学生， 他是个学生， 是 人大艺术系音乐、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拉这个低音提琴的。 对对对， 嗯， 你在微博上还有账号呢，哈森，我回头把他推荐给你。 不用了。 好，休息，我是三立花新闻。我们今天讲，哎，一所好的大学哈，怎么样来吸引学生呢？ 色甜蜜，像碧蓝的湖水，喜欢忧郁的天气。Yeah， 像拥挤的餐厅里面，杯子碰撞的嘈杂声音，像你戴的安全帽，可以保护你生命。我要我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crazy and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lazy， 作为你的完美情人，我还要努力才可以。还有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baby and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sexy， 我要变成完美情人，我想我有点距离。翻天覆地，像白色的兔子，可以一觉到天明。Yeah， 像拥挤的餐厅里面，杯子碰撞的嘈杂声音，像你戴的安全帽，可以保护你生命。我要我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crazy。Little six, little lazy， 作为你的完美情人，我还要努力才可以。还有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baby and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sexy， 我要变成完美情人，我想我有点距离。说是要在我想未来的事情都可以进入我的很完美主义，想你的心中只有 love and peace and me， 我要我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crazy and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lazy， 作为你的完美情人，我还要努力才可以。还有 one little two little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是是。 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决定要投考哪一所大学的话哈，这个看一下，通常在这个时候也是大学的毕业季，对不对？那毕业季的话也会有校长出来发表这个毕业的致辞。我觉得从一个学校的校长的这个毕业致辞上面，基本上你可以判断一个学校的这个气质。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在投考学校的时候去顺便看一下最近这个学校在毕业礼上校长都讲了什么话，我觉得可以说是在恐怕这个志愿书之外哈，是一个投考学校的参考。比如说今天印象挺深的一件这个一个演讲呢，就是复旦的校长杨玉良哈，在这个毕业典礼上呢，就是寄予全体毕业生，他还在上面推荐大家去看一个电影哈，说是推荐大家去看《少年派》。少年派这个应该是挺流行的了。然后他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在谴责别人的时候哈，请不要忘记把你心中的老虎笼啊，这个牢牢关闭起来。一旦这个老虎放出来的话呢，那你也就从天使变成了魔鬼。所有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关键呢是怎样看守住我们心中的这只老虎啊，让我们心中充满爱，让复旦赋予你的独立思考和人格来阻止外部的一种简单的情景力量，打开我们关闭心中老虎的这个牢门。哎，说的深入浅出， 没错 啊，很这个生动，同时呢又是一个同学们估计都看过的电影，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寓意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大家不要作恶。 很有哲思的话， 特别其实特别难得，在今天的一个社会里面，可能大家说的都是哎，希望你能够找好工作啦，希望你能够这个赶紧买车买房啦，这个婚姻美满啦，人生幸福啦。有一个校长来提醒你说，哎，你要守住自己的底线，或者说不要做坏事，然后要不作恶，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也很难得。 但是为什么复旦这个校长的一篇致辞哈，可以在网上也引起挺大反响？可能也说明他跟其他校长太不一样。而且有没有可能他跟前几位的校长整个思路也会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你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仅仅是看一位校长的致辞，恐怕还不够。你要看，当然是好学校的话，他在这个水平上，在这个风格上可能会有这个差别。但是呢至少都是在水平线以上。然后可能像我的话，我会想他哪些这个专业的传统比较好，他整个学校是重理还是重文，他以前出过哪些著名的校友，然后他学校的这个自然环境怎么样，就包括如果说你说基本硬件也会考虑在其中的，空调那些什么基本的设施，你会想如果说一个学校他没有对学生非常有这个细致入微人性化的照顾的话，恐怕你说他的这个能有多么的理念上多么的人性化，可能我也会打一个问号。 他管理水平 一定是能够体现 的，管理 水平是怎么样的，而且他最近有没有爆出哪些新闻。你说在我们当年可能上网还不是那么的方便的时候，给你看的可能就是他的招生简章， 没错， 他的一些手册。 我校是什么211、285， 有条件的话我们就去上到网站看看，所以网站它真的是相当于门面。然后他的整个的书籍出版一些宣传物品，这可能就是你对他的第一印象的形成。今天我去看了一下港大中文大学，还有这个耶鲁哈佛，然后还有包括美国一些艺术类的院校，像这个茱莉亚音乐学院，伊斯曼音乐学院什么的，我就发现艺术类的学校真的是网页非常漂亮。所以你说这次人大的一个他弄的一个美女的作为他的底色的照片嘛，这可能应该是一个世界趋势。我看到就包括美国那几所名校哈，他们整个的风格都是大图片，很少文字的。 对， 所以很多的香港朋友一看到大陆那些网站，不管是门户网站还是一些专门的分类的网站，他都觉得对，怎么这么多字，而且下拉这么长，他说看起来非常不习惯。他们看的习惯就是大的图片先是抓住你的眼球， 对， 然后文字很简单，就你一个一个点进去再慢慢的呈现，每面的文字它都不是那么的多，一定是图文并茂的，而且现在是大图的那个流行方式，让你觉得是非常的引人注目，而且很明快，很时尚，感觉这个审美，这个从美学角度来看，我觉得搭配上是非常漂亮的。所以然后你就我又比较那个北大清华，还包括你说真的是出美女的地方，上戏啊，什么北影啊，拜托，那些网站做的真的需要改进一下 啊。我觉得上戏跟北影应该不需要用网站上的美女来吸引人了，他们随便贴两张电影海报就。 但是你说真的是要艺术气质的话，你从网站上，哎呦，这个实在是 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 嗯，我也在网上看过，但是我看的不是网站，就是看过三家大学的那些宣传片。我看过这个清华大学的，看过香港大学，还有这个美国的哈佛。就是大家的重点也放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我先讲那个清华，他就访问了两个学生，有一个是理科生，那主要呢就好像是专访两个人一样，在这个六分多七分的那个短片里面就没有看到太多清华那个校园是怎么样的，但是他访问了两个人，就是我想他想强调，就是大家到大学就是作为一个知识的传承的一个责任。所以呢，那两个年轻的学生就常常在说，我出生在农村家，我后来可以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农村去建设，或者是帮这个国家去建设。那香港大学的重点呢，就放在它的那个国际化的那个重点上面。那主要呢，就是让大家看到，就是不同国家的那些学生，他们在他们的读的那课里边有什么收获。那最后就是哈佛就是。最长的一个就有 最长啊，不是最强啊， 最长 非常长，因为它是16分多，但是它也做得很全面，他访问 微电影那几乎是一部， 对对对，因为可能是时间长也比较强烈，他的访问的一些过去的明星，比方说是 Tommy Jones， 他曾经也是这个哈佛的一个学生， 是， 然后呢还有一些马友友，就是音乐家的一个很出名的，还有一些体育的一些巨星，还有呢，那在最后的那一 part 呢，就是也跟港大差不多，就是有一个短片，大概是2分多吧，就有来自不同国家的那些学生就告诉他们，我来自哪里，我来自哪里，我现在在哈佛，那就是这样。所以3D的那个大学的那个招生短片的重点也有不同，但是我就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清华，因为那个短片里面没有校园的，差不多没有校园的那个画面，但主要就是讲呢，就是在清华读书的学生他怎么样进步，他的想法是怎么样，他在读完之后他思想上有什么改变，有什么改进，我觉得那个印象比较深一点， 就是能打动你。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你现在看这个樊苏刚刚讲说可能国内大学的这个网站做的可能不是很好看， 不漂亮， 但是有一个东西一定是做的很好看的，校门。国内大学非常花很多钱去做校门，校门这个早在比如说10年之前20年之前，那个时候人民币的这个购买力还不一样的时候，就我就听说花个300-500万去做一个校门的事情，但是你反而你到了国外的很多这个学校哈，甚至 没有门， 就很多学校没有门的，很多学校没 墙都没有， 或者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门，你说啊这就是大门，好，这个对于中国游客来说是一件特别失望的事情，你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合影的一个地方， 对， 但是很多大学它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校门，它可能有一个地标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斯坦福有一个那个教堂，或者有一个塔，那么比如说哈佛它有一个图书馆之类的，但是它不会去强调我这个学校的，就像刚才哈森说的，这个校园这个样子是怎么样的，其实可能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来说不那么重要，你当然的校园好看肯定没有错，但是问题是说一个学校它到底是哪一个比较重要，或者比如说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只有5分钟来介绍我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到底是像比如说很多国内的城市来拍城市宣传片，来个直升飞机航拍一个镜头，对不对，然后几条大马路上面车水马龙，然后再了几个延时摄影，这个车子嗖嗖嗖嗖，这个然后这样的这种照片哈，这种就典型的房地产的广告， 对， 房地产的广告，这个用的大学呢就是非常不适合的，反而大学我觉得这个哈森刚刚说他记住了，就是清华的两个学生讲自己为什么要来清华，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学的本来的意思， 他打动你的不是说他的高楼，不是说他有多么新的设备，而可能真的是他的传统和他的理念， 没 错，包括大门，现在很多人都是追求新嘛，但其实真正打动你的反而是旧， 这个也是，这个内地的这个大学也是越来越新，新的就是校园新啊， 是 都是纷纷的从老城区搬到新城区，不是搬到这个郊区，搬到这些所谓的大学城，那当然是非常新的， 树都是刚栽的， 这个树都是很矮的刚栽的，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栽也栽不活。 你知道我那天想起来就访问一个台湾的很有名的建筑师叫姚仁喜，他就说他是在台湾很顶级的了，然后他说他去到内地去盖房子，首先是盖房子的速度方面，就内地可能3年就可以 盖几栋大楼， 嗯， 它是在台湾可能要花上两三倍，在国际上更加如此， 嗯， 而且在内地非常难找的是呢，他说我盖一栋房子，这个业主啊就是那个甲方客户， 嗯， 他会给他提要求，我希望这个房子 像 过50年之后还跟新的一样。然后他说啊，是是是是，他但只有去到一个地方，他去乌镇，他说盖一个大剧院， 哦， 然后那边的业主跟他说，我希望你盖完之后，你就跟盖了很久很久一直立在那儿一样， 哦， 旧旧的， 嗯， 包括他说我在台湾盖那个禅院， 嗯， 农禅寺的一个大禅院， 嗯， 是正言法师他说给他盖的，也是我只有一个要求，让他感觉是旧旧的， 哦， 为什么旧呢？ 这恐怕比盖新的更难吧。 对，他说是有一种历史感， 嗯， 你会觉得跟周围的环境啊是有一种融合的这个感觉在里面。其实大学也是一样的， 嗯， 你说如果真的一个有传统的学校哈， 嗯， 我不希望看那个大门哇，一看就是昨天才新盖的，嗯， 昨天才成立的大学， 昨天才成立大学，拜托，嗯，你们这个学校到底以前有没有所谓的传统啊？真正打动你的， 嗯， 就是你以前的那些老故事， 啊， 以前那些传统遗承下来的， 嗯， 我会觉得我来这儿气质真的以后可以被训出来 啊！是，所以这个就像这个泡菜坛子啊， 嗯， 这个坛子要越老， 没错， 你这个泡出来的泡菜味道才越好。 嗯， 好，休息一会儿吧。嗯，我们三立话新闻最后再来聊聊这个， 嗯， 这些大学互相之间的竞争哈，啊 嗯， 都是用什么方法踩别人的？ 咦，我得去姑娘哪个？碰见面也都不爱下我，难道你已经不再关心我，看见亦要直行直过，其实我已经算很喜欢你，对住第二个都没那么好气，其实我已经算很欣赏你，看住电视亦会想起你，我就算喜爱观音娜，都不及爱你的修雅，我就算喜爱何韵诗，她都不及你的范文诗。而若你真的这么喜欢我，到最后你不应该放弃我，难道你也见一个中意一个，每个月看中数十个？La musique dans la rue sur le lit, à la baignoire de parquet et la main dans la main, comme ça, juste toi et moi, ensemble, toujours.我就算喜爱薛凯琪，都不及爱你的皱眉。我就算喜爱张柏芝，她都不及你咁得意。我就算喜爱冠恩娜，都不及爱你的秀雅。我就算喜爱何韵诗，她都不及你的范文诗。她都不及你咁得意，她都不。 是马英九的老师，对自己这位位高权重的弟子爱之深责之切， 他没功劳也有苦劳，马先生的苦劳我也可以说古往今来没有一个领导，你就是说每个人都喜欢你，一个社会里面总有一些唱反调，没有办法满足每一位呀。所以一个政治人物他要做到的是 how to forge a majority。 出身名门世家，严厉的家教造就这位台湾的政坛贵族。 所以母亲给你最大的这个影响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一切事情循规蹈矩， 嗯， 讲话不能讲狂话，不能讲大话，尤其不能讲假话。 曾经的外交官如今深入民间，看到台湾的另一面。 中国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本来我想祸怎么会不单行，有一个倒霉事就很糟糕了，怎么可能不单，现在看了这么多人家，祸不单行是真。 凤 皇 U Radio 年度巨献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专访台湾前监察院院长钱富，7月3号下午2点凤凰 U Radio 综合台首播，晚间7点精彩重现。 凤凰网视频专访同步推出。 站在十字路口的台湾究竟何去何从？ 与凤凰 U Radio 一起 见证历史。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提一下哈，今天是7月3号，我们的这个2013十字路口台湾下一步已经进入到了专访的第三集。今天访问的这个台湾有一个名字大家经常听到，是叫做政坛四大公子啊。这个四大公子比如说这个陈履安啦，这个沈君山啊，包括连战啊，还有一位就是钱富。那么这政坛四大公子我们今天将要访问到的就是钱富。钱富呢，他曾经是担任这个台湾的这个涉外部门的首长，那也是监察院长，更加是一位以今天这个大陆的这个说法是政坛的士卒啊。好，他这个家教的传承非常的这个优良，然后呢有一个很显赫的家世背景。这个人做事呢，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接触到他，确实这个老先生哈，气质非常的好，讲话也非常的怎么说，就是有一种那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所以说这期访问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关注凤凰 U Radio 综合台哈，今天下午两点钟，7月3号的两点钟是会有第一次的播出，然后在晚间的7点会重播一次。那视频的访问内容呢会在凤凰网的这个访问专页会有推出，大家就关注了。好，说回到这个今天我们前面在说的什么样的学校哈可以吸引到学生啊。那这个通常来说呢，学校的录取率和它的受欢迎程度之间呢通常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录取率越低的学校，那一般来说是越受欢迎，这个都是高处不胜寒的。比如说呢，这个哈佛哈在它的宣传口号方面和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一样，就是都是强调自己这个我的录取率真的很低。哈佛就说了，来吧宝贝，到这里之后你的年薪不会低于20万美元的。 这句我有点怀疑， 赤裸裸的拜金哈。 对，这句我真的怀疑。 我们不是最喜欢巨人的学校，最没人情味的是麻省理工，别去申请麻省理工。相信我，即使我们录取率只有9%，还是申请吧，来吧，让更多的申请来吧，这样我们的录取率就可以跌破1%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耶鲁大学说，来到这里你就能追寻这个有塔夫托、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这些都是美国总统。我们会告诉你怎么去治理或者呢 毁 灭 一个 国家。 这个不错，钱富老先生应该就是耶鲁毕业的。 对，钱富是耶鲁的这个毕业生哈。那还有这个是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呢在这个西海岸哈，这个就有一点傲娇了，就是说他不算哪根葱，加州是我们的地盘，你对我们来说可有可无。但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来申请吧，万一中大奖也说不定哈。这个是比较这个傲娇的一种说法。 你说这个斯坦福，然后就有国内的一些可能是留学中介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机构哈，他们就把他们的招生宣传册给拿出来研究一下。他说你看我们国内的高校的宣传册都是七股文，一定有目录啊，校长致辞、学校概况、院系和专业介绍、招生简章、招生计划、历年分数线、基本上都是这样吧。想起来立刻脑子有画面了。看人家斯坦福拿过来封面一首诗，诗的主题是自由啊。它在空气里，在绿褐相间的8180英亩校园所处的蔚蓝色北加州天空之下，括号 听上去像房地产的 2到13页，它是让你这个自然风景可以翻到我们的2到13页。再有、它在地缘上冒号，在高科技圣地硅谷，先锋精神与21世纪可能性相遇之处，可能是接着讲他们这个专业了。然后就开始返回目录，接着再有，他在使命内，在接受我们时代看似棘手的挑战而展开的开放无畏的探究与行动之中，他在人间，人就讲学校里的学生主要是，在才华横溢、成就不凡并彼此分享理念与体验的世界之中，还有他在箴言自由之风吹拂中 对无拘无束的研究、服务与探索的呼唤。啊，他这个指引呢，作为他们的原则已经是有上百年，说他在此处，他可以成为你的此处。 嗯， 后来就翻到他整个的一个70多页的一本招生简章，然后呢也是多图片，主要是讲述学生的这个生活，就是而且呢是浓墨重彩的，是讲述学生怎么样去融入他们校园非常丰富多彩的生活，一步步的，这个没有说非常生硬的告诉你我有哪些专业啊，比如说法学，比如说什么英语，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工程，他是教你这些专业里面有哪些好玩的课程，就课程里面有哪些好玩一些实验，我怎么样教你从这个你可能对于科学是完全茫然不知的，怎么教你一步步的去走进这个探索的世界，哎，是让人非常这可读性很强，很漂亮，而且免费的。 斯坦福他跟这个 UC Berkeley 应该是传统的竞争学校，我很惊奇的他竟然没有在自己的招生简章里面黑别人，这个就有学校是专门靠黑对手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我们是纽约市区最亮的地方，但我们的录取率呢只有10%，幸好被我们拒了，你还可以去纽约大学，那里的人都是被我们拒的， 太坏了， 这个就是专门黑别人的。 对，还有一些是卖乖的，那个， 卖乖的 Chicago 那个 University，我们的那个校园靠毕了，就是你是一个乖人就能写出大把的怪文章，那就非你莫属。 对， 因为我们的申请要求就是无数怪诞的作文， 嗯， 这是另类的一些选择吧， 比较另类。好，杜克大学这个是主打自己的这个学校的运动队啊，比如说杜克的篮球队，我知道是非常厉害的。他说我们的运动队啊，可是把常青藤联盟都打趴下了。杜克自己不是常春藤哈，但他可以打败别的常春藤。申请吧，别被我们的强奸丑闻吓坏了。 我的妈呀！ 这个也是很有自嘲的精神。 哎，所以你看了美国这些好像都挺幽默，挺风趣的哈。但是哎，我倒是怀疑它是印在真的是官方那种宣传册上，还是说校内一些学生会啊，或者是学生组织，然后用给发来这个新发给新生的这样一个宣传语，这是可能会有区别。 嗯， 不过倒是一点，你会可能一来也是美国人的性格比较大咧咧，然后挺幽默搞笑的；二来可能真的是这个语言的审美，我觉得真跟这个语言审美有关。 是， 就是语言它会有一种美感在里面，就不是说那种八股文官式的很官腔的一二三四五，就那种教条式的告诉你一条一条，人家语言是非常跳跃的，然后你又觉得是有内涵的。实际上 我觉得啊， 也表达他们性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还有一个差别就在于可能中国的很多这个大学的简章哈是给家长看的，美国的这个招生宣传很多是给学生直接看的，你这个受众不一样。你是好比你刚才说的斯坦福的这首诗，你给一个可能给这个学生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可能这个50岁啊60，他可能没有办法体会这里面的这种意思。包括这个杜克他宣传自己学校的这个运动队， 对， 这个可能对于学生来说有吸引力，但是对家长来说可能就是无感。那在中国可能你在高考之后，哎，挑专业挑学校也好，家长的这个说话的分量比孩子大多了。所以说你的这个招生简章首先你要先打动家长，你要能够说服家长，你才能够招到学生。 但是 所以以后招生简章得弄两个版本。 但是现在我们一开始说那个美女招生的那个，那是肯定是给学生， 他是放在网站上， 网站 放在网站上可能是同学自己去看的多，但是放在他这个 因为同学看网络比较多， 对，实体印刷的这个招生简章上呢，我估计他怎么印哈，然后会有一些顾忌，所以这也是一个在选择大学上面哈，我注意到其实我自己的一些心里，包括现在你去如果到高三的这个班里面去做一个调查，说你上哪一所大学，究竟是家长做决定还是你自己做决定，我是觉得恐怕是家长做决定的会大得多。 现在万千家庭可能实际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孩子你说90后自主性越来越强，我相信孩子主见会越来越重。但是你说人大这次弄一个美女所谓的招生神器，很多人不说哎庸俗啊，这个大学怎么能这个宣传这些呢，你说应该是宣传你们学校的这个传统啊理念呢，还有师资啊，有没有大师啊，以及你们这个科研这个教学情况，不应该是把美女这看上去非常的肤浅。但是你又实际上从这个招生的这个非常实际效果来说，我首先有广告效应嘛。你说人大以前可能并不是在北京的学校，北大清华听得多，真正要想跟北大清华抗衡的可能人大还得稍微边边一点，但确实， 哎，你说这句话很多人估计要跳起来， 哎，但是人大是我的 dream school，我没有考上了，人家这个文科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你现在从一个广告营销的手段来讲的话，有效的， 而且反倒是觉得这个学校还挺开放的，你不会被一些传统的条条框框的思维给束缚起来，我觉得挺好的。 窦文谈的，对 对啊， 你觉得他 反？ 但是现在舆论方面，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女神漂不漂亮啊什么？哎呀，北大清华的这个校花跟她一比，简直是可以甩到几条街之类的，就有点偏向了。但是他的出发点，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 对，我觉得这是真实存在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个你要一起上课的有特别漂亮的姑娘的话，大家上课精神也比较好一点。这个是肯定是这样的，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的，好不好？那其实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哈，也是跟这个很提精神的一个话题，喝人奶。那么在深圳呢，就有这个中介说哈， 成年人喝人奶， 成年人哎，不光是这个小朋友是可以喝妈妈的奶长大，那么这个成年人你如果想要这个喝质量比较好的这个奶，然后成年人喝母乳，当然不是自己妈妈的这个母乳了，是别人的这个母乳哈，也有这么一样的选项。在深圳呢，就有这样的奶妈哈，提供这样的服务，据说呢月薪还非常的 8000到12000， 哎，这个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本身比较好看的这个奶妈的话，据说工资会比较高。其实我不知道这里面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系哈，但是呢这个喝人奶的这个新闻出来了之后呢，引起了不少的争议。那有的人说这个其实是一种选择了，这个人奶其实它第一肯定是基本上是没有毒的啊，第二的话，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直接不是直接对着嘴喝的话，其实也不存在一个色情的一个服务的问题。你只是说我一个哎，我就是有钱啊，我就是愿意这个买。 哎，你说到第二点非常关键，现在有的奶妈中介。他打的广告就是说可以嘴对嘴的喝，你知道吗？所以有人就说这个太伤风败俗了，有违我们这个伦理道德。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引起非常大 争议，但是这个东西会比较抓人眼球。 但是其实卫生部早就已经禁止了，是人奶不能作为商品贩卖的。但现实呢是没有，他不写嘛，中介他会说我帮你烧饭呢，帮你打扫家务，但是绝对不会提我会给你提供这个母乳，不能说母乳，总之是这个人奶交易。所以这个问题非常有争议，来向你发表你的意见，你认为这个深圳的人奶交易是不是有伤风败俗？ 这个伤风败俗是一个很古老的词哈，这其实基本上就是问你是不是可以接受 OK 接受得到这样的一种现象。 总之就是在道德上你是怎么看待的。 OK， 好，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好，马上可以打进来了。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深圳可以喝人奶，哦，不对，深圳有可以喝人奶的服务哈，这个大家觉得这个有问题吗？好，就我们请听众来讨论一下，这个发表你的观点。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启动凤凰 FM 意见 call in 的服务，来告诉我们你觉得这个从道德上你能不能接受。但是现在很多的 从医学上，医生说了这个喝人奶好像 不太靠谱， 没有什么特别补 身的功效。 他说他那个母乳啊，他分前后期的，前期可能会补充各种营养，后期基本上就脂肪了。所以这个你说卫生部已经禁止了，说不能把它当作商品去买卖，但是在广州听说已经成立这样一个母乳库啊，专门给那些身体不好的人，但是低调成立的，这个说明呢？ 低调成立的， 低调成立，不是很多人知道。 那说明还是有用。 可能中间成立会有一点问题，大家觉得有争议，肯定是。来听到第一位听众是这位 深圳的朋友哈，段先生，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段先生，在这个深圳之前有看到过这样的中介广告吗？ 我不在深圳，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而且好像那个网上的报道说有人已经说，直接去享用了这种东西。 享用，你用的词是享用。你觉得是一种享受？ 因为他们那不是我认为，就是说他们感觉好像是开始的时候是，觉得是一种滋补品啊，他们去好像为恢复自己的体力啊，去吃这个东西，然后吃完以后，他们感觉也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嗯， 我总的觉得是说这个事情的发生是一种倒退吧。 什么倒退？ 就是包括一个对医学知识的了解啊，一个精神缺失的一个倒退嘛。我觉得，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看过一个就是越南的一个电影，就是说，也是说那个老头年纪很大，然后就请一个奶妈就用母乳去哺喂他。实际上这个电影就是一个讽刺电影啊，就是对那些落后的一个思想，一个就是说一个讽刺的电影。我觉得这种100年前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在100年后还在发生，我觉得就是 不能接受哈。 这个是一种倒退，我觉得。 好，谢谢段先生，觉得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倒退了，这确实。应该 是 很多人会吃， 观念和知识层面根本没有进步。 但是现在人觉得我有钱呢、啊，我有钱，我这个身体有毛病啊，而且这是一个办法，为什么就不能哈、啊？有的人应该也会这么想。好，下一位听众是赵先生。 哎，赵先生您好。 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啊，今天这话题啊，和前两天你说常回家看看父母，差不多。你再怎么看吧，反着看的就告诉我们了，很多人不回家看父母，而且他很多人正在卖人奶着。 嗯哼，所以您觉得这个事儿挺普遍的是吗？ 肯定是，起码有一定影响了吧。 您在北京有听说过吗？ 我只要早就有酒楼地下这么干的是吧？ 是吗？ 完了我就想说什么是吧，现在中国人那个道德确实有点下降，所以咱们呢有时候是50步笑100步。你像在火车上他垄断，他能把食品卖那么高，你说他道德不好吗？那些景点老祖宗留的东西卖那么贵，你说他讲道理吗？讲道德吗？中国队教练队员挣那么多输个5-1，你说他们讲道德吗？所以我觉得为了生存，当大妈这么干我们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市场有需求，当然了，在没有底线的情况下假冒伪劣，市场需求也很高的。谢谢。 哎，好，谢谢这个赵先生，就说是全社会的这个 道德水 平都在倒退， 没有明说啊，听得出来赵先生。 赵先生提到一点，这个假冒伪劣的这个产品哈，我倒是觉得这些所谓的人奶，它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的啊？这个我觉得可以。 现在应该有人担心，现在因为国内奶粉质量不靠谱，我转而去喝奶粉，你反倒觉得 我想这个人奶的价格应该会比牛奶要高啊？那会不会有人 一个月8000到10000？ 对，会不会有人往里边掺牛奶？这有可能。 好，下一位听众刘小姐， 河北的， 河北刘小姐。 刘小姐你好。 刘小姐你在线上吗？ 刘小姐。 我们请导播再检查一下线路。 哎，刘小姐是难道不是河北的吗？广东的郭先生呢？郭先生你好。 你好。 哎，郭先生您怎么看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很穿越，在上个世纪我们读书的时候就说一部纪录片说那个大财主就是家里雇奶妈然后喝人奶，现在是现实版的，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好像不是进步反而是倒退了吧。 你也觉得是一种倒退？ 对，好像说有钱人就能死鬼推磨，这句话好像应验了，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的人的价值观就是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吧。 所以您个人是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 接受，因为他并不是说对成年人有什么益处的，这个人奶母乳是对那种出生的婴幼儿才有那个作用，你说成年人用得着吃这些玩意吗？他就是有钱没地方扔了，我觉得。 啊，这个纯粹是一种炫耀性的消费。 谢谢。是，确实很多，你说在医学上呢，有医生也说了，一来是它的营养价值，刚才我们说前后段的它的分布不均， 嗯， 二来呢可能是这个母乳啊，它万一有病菌怎么办？ 哎，这也是一个 问题，这中间也是有风险的， 到时候不一定这个能够治好什么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 嗯， 胡先生，香港的胡先生您好。 哦， 胡先生您好。 哎，嗯，您好，您怎么看深圳的这一单新闻？ 怎么看？这对不可以这样吗？ 对对对，您觉您可以接受这种人奶的这个交易吗？ 啊， 您 可以 接 受 人奶的交易吗？ 因为这对不行了呀，不可以啊。 嗯，为什么不行？ 他说您奶是个小孩气的，你怎么可以什么？他有钱的不能这样啊。 嗯，有钱也不能这样。 啊，对呀。啊。 嗯，他们觉得我身体不好。喝这个人奶可以补充营养，让我身体好起来，而且我也有钱，我买得起。 你买得起也不能啊，这个牛奶、羊奶什么奶都有，你干嘛要喝牛奶啊？ 嗯，好，这个胡先生的这个逻辑很简单。 谢谢。非常简单， 牛奶、羊奶都可以， 送的奶可以选，干嘛非要喝人奶 啊？好挑不挑啊？最后是袁小姐，袁小姐您好。哎，袁小姐的电话断了哈，袁小姐。哎，好，没有关系， 嗯，没有关系。其实今天总结起来， 嗯， 我们几位听众都是觉得，一是不可以接受， 嗯， 二是你看这么多奶品可以选，为什么非要选人奶？ 嗯， 但现在看到的新闻哈，就是一般都是家里比较穷困的这个奶妈，她出来也是为了生存方面的考虑。 是， 而且看到呢，他们出来这个谋生啊， 嗯， 是得到另一半支持的 啊。 这可见呢，可能是家庭真的是这个经济方面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单从这份工作的收入来说， 嗯， 确实还是挺有吸引力的，8000到16000呢， 嗯， 是吧？ 是放下自己的孩子不管， 嗯， 就把我的母乳给存起来， 嗯， 给这个成人喝。但现在大家会打上疑问点在哪儿呢？ 嗯， 会不会导致另外一种色情行业的衍生 啊？哈， 而且说警方。他说这种色情行业是非常非常难打击的， 对， 因为你打的中介广告， 家庭佣工的这个名义， 没错，我是给你这个烧饭做菜的，洗衣服的， 嗯， 他绝对不会写上， 而且都是在家里居家的， 嗯， 那你确实也非常难发现。 嗯，估计呢这样一个讨论，如果说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是应该禁止的话，可能跟上去的不仅仅是卫生部的一种通告， 嗯， 可能随后随之而来应该是法律方面的禁止。 嗯，反正这个目前为止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喝人奶恐怕对于成年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 嗯，好， 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